常，保持對話溝通，開展互利合作，同時透過平等磋商，妥善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重新回到穩定發展的軌道。日本東京都單日新增3168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連續十日少於前一星期的宗數。大阪府就單日增加3004人染病，創新高。日本再發現有莫德納疫苗懷疑受到污染，是一個星期之內第四次。外界憂慮連串相關報告將會拖慢政府的疫苗接種計劃。神奈川縣當局表示，在使用前的檢查之中，發現一個莫德納疫苗樽內有幾顆黑色微粒，已經暫停為民眾接種和批次其餘疫苗。又指疫苗經銷商冇田藥品已經回收有問題的疫苗，大約3790人接種了和批次的疫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广东沿岸亦都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28点，升149点，总成交金额181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7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4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8.4升7.2，美团253.4升4.4，阿里巴巴165.2跌3毫，盈富基金26.6升1.8。快手83.95跌5.5，中国平安61.6升1.2，东岳集团25.05跌1.75，药明生物116.8跌3.6，小米集团25.2升2毫，友邦保险93.8升8.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9，英镑10.699，瑞士法郎8.478，澳元5.713，加元6.178，新西兰元5.491，欧元9.192。每百日元对港元7.0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3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51点，升361点。港金现价报168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51美元，卖出1811.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觀景台的意外事故，啱啱終於清場了，車龍大消散，現在龍尾分別去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和偉業街近常月道。就是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較早前近觀景台的意外事故，雖然清場，但車龍都是比較長的，龍尾分別去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和偉業街近常月道。另外在东九龙走廊去洪水方向，较早前近新柳街的慢线曾经有坏巴士阻路，坏巴士拖走了，但是现在车龙都排到近乐山道，就是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都排到近乐山道。洪水的九龙入口现在其实只是隧道入口一带比较车多。红磡开梯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另外东区开梯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的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在公主道桥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0，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压轴出场，港队男子羽毛球代表陈浩源、朱文佳分途出战 WH2 级、SH6 级单打，力争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在室内做运动都没限制，整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还有这么多奖赏和优惠，全城启动，快点打疫苗啦！ 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缔造历史，香港首次直播残奥赛事，港台电视31、32全力以赴。 除了直播开幕礼和闭幕礼之外，亦会提供不少于100小时的赛事直播，并有手语即时传译， 加上专业教练评述，令全城一起投入残奥会气氛。 东京残奥直击，港台电视32。国剧830号手就位， 今个星期号手就位进入结局篇，夏绝成为火箭军参加阅兵的唯一人选，可以说是战人年的骄傲。 夏绝，你今次真是光宗耀祖，大家都等着你回来听下你在阅兵村的故事。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十八日子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是音乐说的艾力啊，十八廿二在我心目中咧系一个最青春、最有活力、最咩都够胆做的年纪嚟嘅。祝你我同埋二台都继续敢想、敢做、敢试，敢字系青春啊嘛！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明显今次嘅新唱片咧就唔想走翻上次嘅风格，而呢一张嘅大碟咧喺英国同埋美国嘅大碟榜咧都系占据冠军宝座。年纪轻轻嘅 Billie Eilish。 You call me again, drunk in your Benz, driving home under the influence. You scared me to death, but I'm wasting my breath, 'cause you only listen to your friends. 唱片就是叫做 Happier Than Ever， 里面的点题作品这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第二位 Billie Eilish。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你各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好啦，九月一号嘅骚动音乐 ，Hi 大家好 ，Hello 你好啊， 今日咧一开节目嘅时候，我哋会有首歌播嘅，唔系醒唔醒神嘅问题，今次呢、這个，因为咧我哋即受到邀请嘅，咁、因为梁静茹就推出呢一个全新 digital 嘅 EP 啦，咁里边有三首嘅作品，咁呢只 EP 就系时光随想三日诗，咁啊三首歌都会系好似唔同嘅时间咁啊，即系有。昨日啦、今日啦、听日啦，即三个嘅时空去用三首歌表达嘅。咁、我哋非常之幸运受到邀请嘅。咁我哋今日咧就会有得。 我哋系琴日、今日定听日啊？咁 我哋系听日嘅。 哦 ，OK， 即系只歌系听日，唔系听日播。系啦，呢张 EP 里边咧，其中嘅一首作品叫《明天双人舞》，咁我哋就收到邀请可以做呢、這个，即系我哋香港地区呢度嘅电台首播，可以播到呢首歌。系啦，咁啊呢首歌呢个时候就同大家听下一个有啲 house 嘅元素里边，因为编曲都揾到一位金城老师，都系一啲即系玩。开始电子嘢啊 ，DJ 嘅朋友，咁、所以编呢样即系比较 fresh 啲嘅 house beat 咁样喺里边， 啱晒你啊！电子嘢， 大家可以听下梁静茹呢张新嘅 EP 里边嘅其中一首，我哋呢边即系可以荣幸首播嘅作品，叫做《明天双人舞》。 现在是现在，明明知道亏一局，心里不断联系，想电影的伴随人。现在一醉后的机会，一掷无量高人三分钟完美。现在是现在，你听到了演绎，双人舞的结局，动作别僵硬闭上眼。现在马上就被动，一掷无量高人三分钟。 梁靜茹新 EP 里边嘅其中一首作品叫《明天商人舞》。 好啊，嚟啊！又嚟到呢个波盛音乐教室嘅时候啦， 分享分享 系啦，因为难得有一隻嘅 EDM 嘅派台作品啦，咁啊，其实要问一问嘅，因为头先波盛讲嘅时候，我都因为我喺 EDM 上边嚟讲，我真系好初歌都不如，我好入门 BB 班，我连 House EDM 系点样，即系我点样听得出一隻歌系 House EDM 呢样嘢，我都未搞得清楚嘅，乜嘢为之？即系啱啱我哋听咗梁静茹呢首新歌啦，佢系一只 house EDM， 佢边一个位可以话到俾我听佢系一个 house EDM 先？ 应该咁样，呢个系一个好多可以讲嘅问题。你问你， 即系初级 BB 班咁样， 即系譬如通常系咁称呼佢啊，头先会用到就话 house 咁样样，咁佢又未必会叫 house EDM， 应该话即系 EDM 佢唔系一个 genre， 但系佢系一种音乐嘅类型啦。 嗯嗯。 咁within 呢個大 umbrella 裏面呢，咁 house 就會其中一種。之前我哋可能有講過咗啲譬如叫 techno 啦、trance 啦、drum and bass 啊，非常之多 hard style 諸如此類。咁 house 就會係其中一種嘅。 OK， 咁 house 裏面點樣分嗰陣時我去學聽嘅時候最 basic 一樣就係你會聽到嗰啲四拍四呢，頭先你會數到個拍子。 1、2、3、4，2、2、3、4。 好鍾意你 好鍾意你重啊。 系啦，你会听到呢个就系最 basic 其中一个元素，因为其实仲有另外啲音乐类型都会系咁， 系啊， 即系譬如你 techno 又系会有头先 四拍四，同埋我觉得呢个四拍四唔系好基本嘅咩？即系唔系好多音乐类型都会 咁。譬如你 reggae 咁样，咁你已经系调翻转啦，或者你dubstep 嗰啲咁样，佢哋嗰个 BPM 会慢少少，都可能系啲重拍度落，但系佢通常譬如 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boom， 好多頭先嗰啲聲效，係 啦。 而嗰隻歌嘅速度會慢啲嘅，咁、所以就係首先嗰陣時一路聽會係一啲 drum 嘅 pattern 啦。咁跟住就會係佢嗰個 BPM 都可能會影響到。咁通常你見到頭先嗰種，通常會叫 house， 因為頭先嗰啲咧，而家佢哋音樂上面嘅演變，佢係咪一隻純純正正嘅 house track 咧？都可能有啲朋友未必敢定義噶啦。但係會話用到 house beat， 就即是話佢個底嘅嗰啲 drum pattern 佢用到 house 頭先嘅嗰啲， 即係都唔係啦，都唔。所以頭先我覺得係聽落去呢一啲 beat 都比較乾淨利落啲嘅，即係你會好清晰聽到個重拍位就 boom boom boom boom 咁樣，大家一聽應該會分得到啦。 係啦，咁佢用到嘅一啲電子元素重啲啦。咁但係頭先嗰隻可能會有啲人會歸類做傾為 electro pop 囉、 okay。 electro pop 嘅意思，咁 pop 大家知係代表咩啦 ？pop song electro pop 即係話一啲叫電子流行曲啦。咁就會將 好大範圍喎、呢、這個 係啦，因為可能喺 pop 裏面佢哋主要會個 vocal 比較着重一啲。咁、但係喺佢構建嗰個音樂底嘅時候，會取材於不同類型嘅電子音樂嘅 genre。咁 house 係其中一種。咁放喺一首流行曲度。mix 咗落嚟之後就會好叫做好 electro pop 咯。 我覺得咧即係 sorry 啊， 我嘅理解係咁啊。 我明白啊，但係咧即係有時嗰個糾結位就係咁。我覺得咧 electro pop 呢一樣嘢咧，其實聽落去個定義咧，即係等於rock 入邊有呢個 alternative rock 啦。即係基本上佢嗰個大包圍嘅程度去到咧，你唔係最主流，唔係最 classic 嗰一啲 rock 咧，你基本上都可以將佢納入做呢個 alternative rock 噶嘛。咁 electro pop 即係基本上簡單嚟講，所有流行曲有電子元素，我基本上都可以定義佢做 electro pop 咁滯噶咯。 如果我想，因為我有時都會上網去揾一啲外國嘅歌咧，你頭先嗰個都不無道理噶。而家可能外國流行曲佢哋所派，譬如舉個 Lady Gaga 等等佢哋出嘅，佢都有電子元素，佢哋 producer 都係玩一啲 EDM 嘅 producer。咁但係佢哋做出嚟個，因為佢哋嗰個 vocal 著重會比較多啲，即係我哋 pop 通常都會係噶嘛。因為其實 house 嘅時候，以前最元早80年代開始去到一路演變，你聽到譬如 Martin Garrix 佢哋做啲都會有人唱嘅，但係佢個比重冇啱啱你聽嘅咁重啦。甚至乎佢裏面真係可能同歌名得一個 line， 跟住就不斷 repeat 噶啦。個著重就會係喺嗰個音樂成件事嘅行走咯。 OK， 咁所以如果當歌詞同埋個歌手你 feel 得到頭先係會比較企出啲嘅，佔嘅部分多啲嘅時候，同埋你會覺得 好比較貼近我哋聽開流行曲嘅話，咁佢哋就會用一個 electro pop 去包曬。 Okay. 只不過裏面佢建構裏面砌嘅嗰啲嘢， 可以有好多元素喺入邊。 係啦，即係咁樣佢點樣砌咧？咁呢個就可能係喺呢個 fusion 嘅嘢，即係訪問好多我哋音樂人，佢哋都講而家好多嘅嘢擺埋一齊啦，咁樣樣。 咁所以老土嗰句咧就係咧，雖然有呢啲咁樣嘅分類啦，但其實都係個參考嚟嘅。 參考嚟嘅， 因為我成日咧上網 search 某一啲可能歐美地區嘅歌咧，佢哋我可能會特登去 search 佢嘅 genre 咧，其實佢一隻歌入面可能已經包含咗幾樣嘅 genre 喺入面，其實可能連好老實講，連做歌個佢有時自己都冇分得咁清晰，到底 都 係 噶，都係噶。有問過，譬如香港我哋近期 Eagle Chan 咁為例，佢自己都有講過話佢做嘅電子音樂，其實你問佢 exactly 係咩 genre， 可能佢都未必會講，我、哦、都未必知㗎，因為可能即係 mix and match 咗好多喺裏面啫嘛。即係你舉翻流行曲再近啲之前狂人日記咁為例，咁其實裏面好多走向㗎嘛。 係冇錯， 沙之戲都係啦。咁其實你點樣形容咧？佢又有 classical 喺裏面。咁你方浩文嗰只你好媽都係㗎。係 係。 個 intro 一分鐘嘅嘅古典 係啦。咁樣㗎嘛開頭。 跟住但係佢起翻個鋼琴之後，佢就行翻一個流行曲曲式，但係佢前奏係好 classical 嘅咁。咁你要點樣定義咧？咁佢哋就將其實大家個靈感嚟自於呢啲咁樣嘅。唔同嘅 genre 咧，元素啊、特色喺入边啦， 系啦，跟住就放喺里边咁样样咯。 OK， 而家努力咁样想揾紧一副， 揾紧啲咩啊？你揾紧一啲 house EDM house 嘅元素嘅派台歌系嘛？ 啊，我可以咧俾一个 reference 大家，如果大家听到呢个位，哇，做咩今日呢个咁得意啊？呢个 fight 做咩啊？ 即系好似好，唔知好 好即兴系嘛？ 即系如果大家兴趣想听一啲好 classic house 嘅歌咧， 系 可以听翻。早两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OK， 八月二十号。 哇，好嘢，咁都可以乘机 sell 翻两个星期之前。 因为个原因系啲乜嘢咧？嗰一集其实都轻轻讲嘅，因为嗰一集系tribute 翻一个叫 Paul Johnson 嘅 Chicago House 嘅音乐人啦。 系， 咁佢就系 Chicago House， 即系头先讲 House 呢一样咧。當初喺芝加哥嗰度比較 hit 起先啦，咁啊九十年代咧，佢一個好重要嘅人物，而佢做嘅歌咧就係一啲好傳統、好 classic 嘅 house 嘅嘢嚟嘅。 OK， 咁嗰一集就揀咗一啲佢過往咁多嘅作品，甚至乎去到佢遺作都有。咁你一聽，即係大概十零二十分鐘，你大概聽曬，你就會 get 到，哦，原來呢一種就係叫做即係叫做 house。咁因為佢好代表人物，所以佢做嗰啲你一聽，你就會知道，我終於揾得到可以俾少少大家聽下。 多谢今日嘅波城音乐教室， 好似简托咁啊！我都系分享，我都系自己不断睇咗嗰啲咁样听啦。 好啊， 即系而家听呢、這个。 最尾我哋为大家送上 嗱呢啲咧，又唔系好而家，因为呢啲系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啲时候。嗱，你听到那个 pattern 系一、二、三、四，即系你数得到嗰啲嘅。 二、三、四，有种跳 aerobic 嘅感觉。 系啦，咁。系啊，即系嗰种你会数得到啦。咁然之后佢哋呢个可能九十年代左右嘅呢一首，咁佢哋用翻嗰阵时啲 drum machine， 或者甚至乎有机会，我唔知道会唔会用真鼓啦。咁你听到嗰只声同我而家啲冇咁电子嘅。 Warehouse，Warehouse，Warehouse，Warehouse，系呢度有。系咁噶， 系啦，即系唔会好似头先梁志如嗰只，哇，好大段，好似我哋流行曲咁唱。 系， 所以净系有头先个好声力唱 Welcome to Warehouse， 因为只歌就叫 Welcome to Warehouse 啦。咁，咁你就会听到一路系咁啊。 大家一齐可以。 系啦，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排舞都系咁嘅啫嘛。 即系会有呢一种咯。咁亦都嗰、那个即系嗰个 structure 系咁咯。至于用到嘅声，以我嘅理解就以前有佢哋科技所用到，即系佢有啲牌子咧出咗嗰啲 drum machine 嗰啲机咧，而家就可能你好难买得翻。 OK， 但系听啲音乐人佢哋做电子音乐嘅时候，佢哋就揾翻当年嘅嗰啲 plug in， 就模仿翻嗰阵时嘅声去做。系啦，咁但系你去到而家其实佢哋用。嗰、那個聲，你聽頭先梁靜茹嗰只，梁靜茹嗰只又係另一種聲，佢啲聲可能實正啲嘅，係啦，新啲嘅，咁但係其實都係嗰、那個、那個體系咯，我會稱之為。 其實而家我覺得反而係有好多時候咧，聽呢一類型嘅作品咧，大家都好中意揾翻以前嗰種好 monologue 嘅聲啊，即係嗰啲鼓聲啊，或者所有嘅。instrument 咧，佢哋嘅構成咧，都係會特別有一種，我覺得係有一種 retro 嘅感覺喺入邊嘅。我比較近年係中意聽一啲好 retro 嘅聲音咧，唔知係咪即係勾起 咗以前細細個聽收音機啊，或者聽歌嗰啲回憶啊。咁、哦、所以咧，頭先你啱俾我聽呢一隻聲，我覺得係即係當然第一佢係一啲 house 嘅音樂啦，但係同時間我覺得佢嗰隻聲咧係好似代表緊一個時期嘅歌咁樣 嘅。都係嘅，我諗睇翻嗰個技術上面影響到音樂咯，即係我之前有講過啫嘛，就係出現咗種技術令到有啲喺 hip hop 作品裏面會有一樣。咁、你電腦你出現咗，大家容易揾到嗰啲聲。之前我訪問EN 都有講咯，佢哋真係揾翻當年一啲嘅可能聲出嚟放喺一首 city pop 風格嘅作品，咁都一樣咁嘅意思啊。 好啊，多謝今日多成 好有趣 嘅一個教室，我哋睇下幾時再隨機開班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据了解，警方根据香港国安法向高等法院取得提交物料令，要求612人道支援基金和真普选联盟等相关人士在指定限期之内提供资料。消息說，警方要求提供的資料包括有關組織在運作和資金往來等，當中包括眾籌的詳情、捐款人和受助人資料、捐款用途等。612人道支援基金回覆查詢的時候表示暫時沒有回應。支援反修例事件被捕人士的612人道支援基金早前表示，由于提供银行户口的真普选联盟有限公司将会申请清盘，基金将会有秩序地停止运作，最迟在9月28号停用户口。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未能够确定第二间让抵港外佣检疫的指定酒店，因为价格和财务未能够达到可接受的安排，会努力在今个月下旬启用竹篙湾检疫中心第一和第二期共780个单位。罗志光提到，连同荃湾思丽酒店提供大约400间房，合共大约有1180个检疫单位，预计每日入住率达到80%，已经是理想。他强调，要按部就班，在风险可控之下有序让外佣来港。他说，不希望外佣抵港安排影响其他检疫需求的供应，使用竹篙湾检疫中心是希望善用现有的地方，而检疫中心尚有配套要作安排，预计今个月下旬才可以启用。卓越美容旗下的美容院月容庄以及水云庄等暂停营业，其中月容庄在旺角一间分店已经关门并且上锁，门外张贴告示指公司因内部重整暂停营业，直至另行通知。本台曾经致电月容庄的二线，但是未能够接通，亦都无法浏览官方网页。民主党消费者权益政策发言人袁海文表示，收到超过10宗有关的消费者和员工求助。台湾的防卫部门向立法机关提交本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书，指解放军结合北斗卫星全时域定位等的措施，已经全盘掌握台湾军事动态，初步具有瘫痪防空、制海和反制作战体系的能力，对台湾构成巨大威胁，但是认为解放军仍然面临运输工具和后勤支援不足等的问题，现阶段尚未完全具备大规模登陆作战能力。当局明年度的防卫预算达到3726亿新台币，是历年最高，将会采购机枪和迫击炮，强化反登陆、连续反击和阻挡敌军等的能力。 在北京，國台辦早前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方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两宗交通意外啦。首先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御狮隧桥底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御狮隧桥底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另外，在九龙城回旋处去旺角方向，近住太子道西都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咁就是九龙城回旋处去旺角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有交通意外咯，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排到近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排到去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过了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是排到去窝打老道，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那段都是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西。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 今集嘉宾社会服务业教育及就业服务高级主任何伟业先生， 知自己嘅经验少，佢哋就知道要嚟学嘢，咁好珍惜噶。只不过咧个社交或者嗰个信心未系好够啫。咁只要我哋都能够悉心照顾，睇到佢嘅需要，嗰、那个学习啊同埋个改变都系明显嘅。 微电看光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看光节目时段内播出。 我是林慧， 我是白元浩， 我们是晨光第一线。 每日朝早六点， 当你翻学途中孭住一个沉重的书包， 或者上班途中攞住一个烦恼的公事包，我们会陪住你。 梁荣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每日14400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光大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压轴出场，港队男子羽毛球代表陈浩源、朱文佳分途出战 WH 二级、SH 六级单打，力争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滚动波速度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奔神，你觉唔觉得每年开学都有种打晒仗嘅感觉啊？ 波城觉啊，尤其咧，我记得以前读书嘅时候，每年开学一行入班房，朝头早就会扫一扫个班房啊，今年到底有啲咩人呢？有边啲劲敌喺呢个班房入边出现呢？ 狂徒齐集在这，专门就上马靴，心学舍腰间挂把匕首，擦色马鞍装身完成，灵魂红红地烧，一股劲冲破荒山峭壁，却见现世间闪光灯到时不见到可能性，人人沉闷得绝情。哦哦哦哦，错事亦放肆，错过亦血拼，在沙砾间走跟风声，处处踏脚印，处处为证， You can never break us apart, cause we are nowhere。 狂言弹着旧歌，穿不过心里一双耳朵，只盼我早上好，以这吉他共困惑，茫茫无谓日子，把这里的各位擒锁，听我呐喊声，爱上觅自由，哪怕惹大祸，仍然沉默真是傻，哦 有冇感受到嗰种气氛啊？冇错啊，开学咧就好似要面临一个低部片咁样嘅情景啊！听过有 Nowhere Boys 嘅《无处游人》，每个同学仔咧都好似个牛仔咁，只手放喺窗袋度，随时已经有一个作战状态。咁当然啦，一班入面除咗有一啲嘅死敌之外咧，最紧要揾一个好嘅 partner 坐喺隔篱啊嘛。 一杯 cocktail， 一件贴身西装，落电力解开心理攻防，你已躲进网，一身轻装，一路查验状况，甜日翻身星雨过，出手点中宵月太利落，特务有标准套装，就是 James Bond。认真灯光，讲姿态怎对当？特务有出色眼光，就似 Tom Cruise 出手很眼界准用。有机大任务值得起，两个既正亦奇，配搭一千套对比。Get up, get up, we gonna win this game。霸气得鬼比，注定出手好比引擎自己。Ooh yeah。 似佢哋两个咁啊，就一对好好嘅拍档啊，有姜涛同埋 Fat Boy 嘅特务肥姜 2.0。 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激激海，来激激海，能越刺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再叫我那归来，归来激激海，然后我 不在，谁偏偏约在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破一个荆棘海，来荆棘海，能越是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放得伤害，若你再叫我归来，归来荆棘海，然后你在我在， 当然啦，到你一坐低喺个位上边嘅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嗰种恐惧感啊、无力感即刻上晒身，因为你知道呢个学年啱啱开始，而你身边嘅同学好可能今年就会追上你啦。 滑的泪亦很累，没有空间亦记谁，没电量。日或夜未分类，伴吉他一个人句，随音解声与趣，对愉快感觉没有感觉，全是泡影不配生活。 Guess it's time for me to let you go， 你所想的怎么意想不到，说为你看顾是有天赋，望这四壁怎够生活，分手总算最终的维护，人从有都不算错，留遗忘一起温暖过。Yeah, we break it up, no more faking love, cause I am a loser, 无情都不亏欠我，如难忘低端的刺货，随便猜我，换心底一点好过。It's That love won't last forever. No matter how much happy times that we had together, but I can never seem to understand what's in your mind. I guess it's time for me to put my thoughts on you behind. You can call me a loser, but I never mind it. I was afraid to lose you. Oh man, I'm blinded. So girl, I guess it's time for both of us to let go and never hit each other up, 'cause I don't love you no more. 但是有都不算错，在遗忘一起温暖过。Oh, yeah, we take it out.I'm worth faking love, 'cause I am a loser. 谁人口讲很爱我，哪怕全世的思索过，谁来打搅我？为温饱都送开我。 有嚟自 MC 张天赋嘅最新派台作品 Loser。唔使咁大压力啦，翻学除咗考试读书之外，其实你谂下呢个学年仲有好多好精彩嘅事情等紧你嘅。 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过，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哭。原来状态不错，其实受注目。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有种烈焰烧光煎熬。原来有种陌路崎岖而独得，前行被赞可，疗伤之下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漂流，孱有一对。有一点理由沾湿眼眸，原来学会克服，其实愿继续，明知某劝告，想法太老，收敛得未满足，原来常爱追逐，其实没约束，明知有变数，不怕碰到小插曲，原来有种极限开辟荒芜，原来有种愿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告，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残弱已久。 是要读的。 让我翻身到能照进忧愁。 不过除了成绩以外，可能你都仲可以是一个好好的班会主席呢。刚刚听过的有 Robin 最新作品《尚有一堆理由》，理由显出我优秀。 好在让外佣来港。阿富汗的央行一名高级委员呼吁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措施，容许塔利班领导的政府有限度取用阿富汗的国际储备，否则阿富汗将会面临不可避免的经济灾难风险和人道主义危机。那名委员强调，不是为塔利班讲好说话，只是以央行委员身份推动有关进程，并且计划今个星期内与美国国会议员会面，亦都希望尽快与财政部官员对话。他形容，若果继续冻结阿富汗的国际储备，当地民众将会窒息，进一步被推向贫穷境况，并且因此受到直接伤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广东沿岸亦都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快线的意外已经清场，咁但系一带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噶。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另外在九龙城汇旋处旺角方向咧，较早前近太子道西的意外都清了场，车龙亦都系有待消散嘅。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的交通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御港湾。咁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太子道东的支路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近 Mega Box。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启德隧道的管道出口，受到车灯响，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的欣平，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开始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另外现在在旺角洗衣街近住旺角道和亚街老街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在龙日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 以及規管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long, so long, so long. 波城。今日我哋呢位嘉宾犀利啦，我好难得见到一位嘉宾系可以高过你噶。 冇计啦，佢系职业篮球员嚟噶嘛，所以今日送俾佢呢句都好贴切噶，听住咯。 谢高进，可攻退可守， 唔知佢系攻多定系守多嘅呢？ 今日送到音乐嘅嘉宾由谢高进嘅，你好 ，hello， 欢迎你啊！真系好高大，你系个身高系几多啊？ 身高系1.93米，着埋鞋就1.95米。 哇！你几多啊，波成？ 我差10cm 有， 差少少嘅啫， 185。 仲话咩广播道嘅巨人、啊？你 只要谢高进唔上嚟广播道，我就系咁好笑啦！我就广播道巨人啦，话你听。 今日我哋有呢、這、一个。謝高進可攻退可守，送俾謝高進。我諗佢頭先聽到一頭霧水嘅，心諗咩事啊？ 而家見到就明啦，係嘛？ 正啊， 係啦， 係因為都想嗰句嘢即係會貼切翻你嘅身份啦。咁你喺歌手之餘，亦都係個即係職業籃球員咁樣喎。 係啊，正確。 係啦，咁其實而家仲係咪繼續有喺即係籃球嗰面發展緊㗎？都仲 而家都有嘅，但係準備可能打多一兩年都應該會盡量少啲，因為始終都的。確係應付唔到咁多。 咁你話其實籃球即係呢個生涯有冇自己有啲嘢其實都好想 achieve 咧？即係都打咗一段時間噶嘛，已經其實 都已經經歷咗都幾多嘢。即係好似話大概16、17歲嘅時候都代表香港出去比賽啦，即係會打港青咁樣啦。然後之後因為傷患嘅問題啦，咁就導致咗我就入咗行啦，咁就去拍劇啊，到而家直接去唱歌。幸好地早幾年啦，咁突然間有隊職業籃球，佢就叫我不如去嘗試下。點知我又的確啱佢哋心水，咁就打咗一年嘅職業籃球。咁但係而家喺香港個身份就比較會在於係培育下一代嘅小朋友，佢哋嚟緊可以幫到香港點樣出去比賽咁樣。 但係入咗行之後，即係演藝圈、音樂圈，同埋喺嗰個籃球嘅圈子，會唔會話演藝圈有一種多勞多得嘅感覺？咁但係可能籃球圈好多時候就係被安排，因為你冇得話、哦、我打多啲啊，出賽多啲啊，咁然後就可以賺多少少啊。咁會唔會變相呢一樣嘢，亦都係成為咗之前兩邊一齊發展嘅一個原因呢？ 之前點解會一齊去發展呢？就一嚟我之前已經係接咗一啲電影啦，咁所以呢就會不停喺澳門啊同埋香港兩邊四圍騰，即係可能朝頭早練完晒波，到晏晝練埋下第二課啦，跟住夜晚就會趕返嚟香港拍個夜班，第二朝就再已經係要返到上去再繼續練，所以的確當時係幾辛苦。但係你話如果多勞多得嘅話，就反而係籃球嗰方面囉。職業籃球呢，其實每當你去贏波嘅時候，你又會有獎金啦。但相反地，演藝圈始終都要睇翻你嘅客户中唔中意啊，然後你先至會有啲工作翻嚟，就會有啲落差嘅。係啊， 香港籃球員有冇話其實嗰個運動生涯去到幾多左右都叫做差唔多 peak 噶啦？其實 如果你話運動員生涯喺香港咧，可能20多歲就冇，而點解呢？就因為佢哋一畢業之後，佢哋要投身工作啦，咁其實就會慢慢真係磨蝕咗好多個心智，因為始終你冇一個資助去 support 佢，可能真係你連下一餐你夠唔夠錢食飯，咁但係你又要去練嘢，你究竟食唔食嘢好呢？呢啲係都已經係好掙扎嘅一啲事咯，特別係好似籃球運動員啦，其實喺香港你其實最多嘅運動場都可能係啲石屎地咧，其實對我哋嘅膝頭哥啊關節都係唔好嘅成長。咁相反地，我之前有次去咗內地參加一個真人 show 啦，就打籃球嘅。 最尾都入到十幾強嘅。咁當時其實喺內地咧，反而係每一個地方佢一定會安排到一個木地板嘅場俾啲人去訓練。就點解咧？佢哋知呢個其實係運動員最基本需要嘅，可以保護到佢哋嘅關節咯。咁就會令到佢哋嘅運動水平會提高。其實呢一點都好重要。 真係奧運嗰段時間好特別瘋狂啦！大家對於香港運動員嘅留意嘅支持，咁但係成日大家都會講話，即支持香港運動員。如果喺你嘅經驗當中，籃球員啦，淨係講，即係嗰種支持係點樣樣會最幫到你覺得？ 其實好多時候，好似之前，無論好似李麗珊當年攞第一塊嘅金牌啦，之後其實都冇乜人會講滑浪方法呢樣嘢。 嗯。 而點解咧？大家淨係攞嗰樣嘢我嚟做個 gimmick， 但係唔係真係真心去幫助佢哋。因為其實運動員除咗你話飲食啊、訓練場地啊，甚至其他係好需要好多嘢去。成件事去做好，佢先至可以有个好嘅成绩出嚟。所以大家就唔好淨係諗住佢哋风光嘅一面。你哋可能点解点样去支持呢？其实好简单，你哋可能喺佢比赛嘅时候帮佢行过，跟住之后同佢打下气，其实都已经好窝心㗎喇呢件事。只要大家支持佢，其实佢会明白，佢会收到。 係咯，或者本地篮球赛入场支持啊，即係入场睇啊，真係即係呢啲都已经係好实际做到。 嚟緊九月其实就已经开波㗎喇，因为都停咗差唔多两年嘅时间。 哦系，咁大家知道啦，即系嗰个支持咁嘅实质系点，大家可以听到啦。 冇错， 我哋有呢个运动有偈倾啊嘛。 系啦， 即系忍唔住啊，因为我哋自己节目度咧，有时即系奥运嗰段时间都会成日讲自己啲谂法咁。咁今日难得有一位真系 运动员啊， 我哋又唔捉住你问啦。 冇错，系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就要即系摆低个运动项目先，我哋又要翻去音乐 音乐嘅项目啦。 冇错， 谢高俊嚟到，今年就系你嘅第一首派台歌啦。咁但系你嘅个人作品就嚟到第三首，一个一对受害人。咁一开始就我同阿斌就估下呢一首歌，我听完之后就估翻转头一啲嘢。 好， 等你揭晓嘅。 不如阿波成你估先啦。 我估先啊。我想估嘅就系因为今次呢一首歌嚟到第三首咧，终于有一首惨情歌出现喺谢高俊嘅作品当中啦。之前两首都系一啲阳光男孩或者讲成长嘅嘢。咁我想估嘅就系因为要唱惨情歌，其实难度应该都唔少，因为你要有嗰个情感嘅投入各样嘢。咁所以可能同团队甚至乎监制苏老板，即系大家喺度倾嘅时候，我上年完成咗嗰两首好贴近你 image 嘅一个作品之后，今年谂个 plan， 咦都。合作咗有默契啦，咦系时候可以挑战一下惨情歌，试下将自己即系篮球员嗰面拎开啦，然后将自己嗰个感情嘅世界放去作品度啦，所以今年呢一首歌就用呢个题材就挑战一下啦。 因为我觉得咧，今次讲紧一个感情嘅一个歌曲嘅时候咧，我谂谢高俊比较多参与嘅一个部分，除咗系唱歌录音，其实喺嗰个词嘅部分，可能Riley 都同你倾过啊，到底即系你对感情嘅睇法系点啊？即系个人有冇啲咩经历，然后将你一啲真实嘅故仔系放咗入去嘅，咁我就咁估啦。 冇错，两位讲嘅都系好正确。 Yeah! 好呀，我哋好似好大包围咁样讲啲嘢，好有趣咁样。 冇错，所以都全部都啱晒嘅。 系啦，可以先讲下，即系拆解我头先估嗰样嘢，真系喺你个音乐嗰个 plan 上面，由当初仲系日记第一首，去到而家第三首嗰阵时，系点样样？ 其实就真系，首先真系要衷心地多谢苏老板，因为苏老板都成日话：，你唔好成日讲啲咁客套嘅说话啦，唔好成日话多谢我啦。但的确系多谢佢嘅，因为我当系由开始学唱歌到而家，其实 around 都可能系两年到时间啦，亦都好多谢我公司，因为已经可以揾到苏老板帮我整咗三首歌，由第一首歌仲系日记啦，一种比较轻快嘅，我容易啲会有个节拍啊，同埋个感觉出到嚟嘅一首歌啦，直至到去到慢播一种释怀，即系对之前嘅光阴嘅一种算系慢歌。點樣去投入感情？其實蘇老闆都俾咗好多啲 idea 我。去到今次呢首歌咧，就點解會形成呢？就係、是、我同蘇老闆講話，其實都試過啲咁陽光啦，不如我都真係好想玩我嘅另一面，一啲陰暗面嘅嘢。我想試下一啲好慘、超級慘嘅歌。然後蘇老闆就話：好啊，你要幾慘啊？死人冧樓都得噶啦，夠死人冧樓 OK 啦。 有冇原因係你都幾想去挑戰一啲慘到絕嘅歌呢？其實 係啊，因為其實我都好中意聽啲情歌啊，特別係一啲慢同埋好慘，可能你聽完會即係個心硬係揦住揦住痛嘅一啲歌咧，我都係比較中意。 嗯， 咁所以就真係好想去嘗試一下挑戰一下咯。咁所以今次就揾咗徐啟宗啦，咁就揾咗呢首歌。其實一聽嘅時候都已經覺得，一開始嘅時候都好似有種好美滿嘅感覺。 但是慢慢佢會越轉越陰沉，去到 last 你係真係會有啲揦住揦住嘅感覺，但係你又會不其然咧係咁諗住會再聽，係咁聽嘅一種節奏。咁所以之後咧就再自己寫咗一個故仔啦，咁就俾蕭老闆，咁佢又再俾埋 Wiley 啦，跟住就形成咗呢首歌啦。 嗰、那個故事係 即係可能講翻少少愛情經歷啦，即係大家都會拍過拖，咁亦都分過手。咁其實點解你分完手之後你記住呢個人嘅話，點解你會咁憎佢咧？其實因為你曾經愛過呢一個人，你先至會咁憎呢個人啊嘛。咁我覺得咁好似又好似平鋪直敍咗少少，咁不如加啲我朋友嘅經歷啦，啲出軌背叛嘅嘢，因為其實好多情侶通常都會可能我做完錯事之後咧，反而唔係睇你原唔原諒，反而對方係諗哦，咁睇我點報復你咯，一種報復嘅心態。咁所以之後咧就寫到可能係因為男方又好，女方又好啦，咁佢出咗軌，因為一啲唔小心嘅情況下，可能飲醉酒而出軌啦。咁究竟對方點樣去睇呢件事？而佢可能係做翻啲背叛佢嘅事，咁可能大家有機會去經歷過，亦都希望大家係冇經歷過啦，啲咁慘嘅情況。 始終今次係謝高俊第一次去挑戰呢一類型嘅作品，有冇話錄完音之後可能 keep 住嗰個禮拜啊，你都係可能走唔翻嗰個情緒出嚟咧？ 呢、這個就還好嘅，我淨係記得去到錄到第三日，真係對首歌同埋啲詞已經好熟悉、好熟悉嘅情況下咧、我仲要係專登熄曬所有燈，即係錄音室嘅時候，然之後醖釀個情。情緒再係咁去唱啦，去到中段嘅時候，其實真係自己開始係有少少喊，要專登話要停一停，去冷靜翻少少先，跟住繼續再唱咁樣。 有咩觸動到你 ？click 中咗你，令到你喊咧？ 就係、是、因為佢個 melody 咯，佢中段有個 melody 係特別令到我嚟到 chorus 個位嘅時候係有種好心噏嘅感覺。 嗯， 係啊。好強烈嘅心噏嘅感覺，即係又會諗翻可能以前可能分手嘅情況下，其實自己都可能唔想分手嘅同另一半，但係可能真係始終大家嘅關係又好，經歷過嘅嘢都好啦，都令到大家可能有條刺嘅，咁所以就令到大家真係要分手啦。但係往往可能你分手完同已經同另一半好開心啦，但係可能你有時會諗翻其實。你最愛嗰個未必係已經係可以陪伴你嗰一個咯。 大膽估多少少咧，即係講到呢個感情生活，即係因為我見阿謝高俊嗱又高大靚仔啦，又運動員啦，又唱歌啦，又演戲啦，咁我諗好少佢嘅感情生活入邊係會係俾人背叛嗰一種嚟嘅。咁所以我懷疑， 即係你覺得佢背叛人多啊？ 唔係，我懷疑通常即係可能喺佢身上發生嘅一啲離離合合，可能都會係喺一啲性格上有所摩擦而造成嘅，係嘛？ 其實都會嘅，同埋我本身講個故仔咧，就係、是、其實我喺算係打緊青年軍嘅時候啦、其實當時都有個拍緊拖嘅女朋友嘅，但係之後咧反而係我俾佢背叛咗，而個背叛對象係反而係我嘅一個隊友咁樣。 哇！ 跟住之後係直情係已經係唔想再打波噶啦。 我想問當年你係點樣知道咗自己嘅女朋友同咗隊友一齊㗎？ 當時係的確幾特別嘅，反而係一個我第二個朋友，亦都同我女朋友係比較熟悉啦。然後咧，佢哋就講完啦，交代完之後咧，咁就我第二個朋友就同翻我講，咁我開頭都唔信嘅，但係直至到我真係開始輕輕喺度係咁估啊，估下估下咁樣問佢嘅情況下，佢就最尾就認咗。 同埋咧，最大件事就係因為頭先啱啱講到係個隊友啊，咁之後點樣一齊打波啊？點樣面對？ 之後就冇啦。之後幸好地佢又去咗外國啦，咁、我就繼續都喺香港繼續我嘅籃球事業啦。 咁、都好少少。 如果就真係會有種好面阻阻嘅感覺。 係啊，我直頭諗起一套日劇叫《零秒出手》咧，就係咁樣嘅劇情㗎啦。 系啊，今次呢一首歌，头先都讲话喺录音室里面都有，即系被嗰个旋律感动到啦。今次去录呢一首歌，嗰个 session 有冇话用咗几长时间？因为我记得之前特别初同阿舒老板合作，都录咗好耐，跟住又要即隔几分开几日摊场咁样录噶嘛。 简直唔可以叫做录咗好耐，系折磨咗佢几耐。第一首歌嘅时候，大概折磨咗舒老板十几日啦，十几个 session， 每次仲要八个钟。但系到之后，真系你开始识点样，你收到一份歌词啦，点样去处理佢，点样去 mark 翻低边啲情感几时要出到嚟啊，俾人听到啊。其實我哋錄音最緊要就係將最好聽嘅聲 聽，可以擺到你隻 CD 度，而呢隻 CD 你係俾人哋聽嘅時候，你會覺得哦完美㗎啦，你攞去享用啦，即係佢會有呢個咁嘅過程，所以佢最緊要就係個聲夠唔夠可以 touching 到人咯。 咁今次使唔使都有啲要錄幾十次咁樣去去揾啊？ 今次其實都會嘅，因為諗住做嘅功課就比之前更加多啦。之前可能就一路係咁唱都係同一款嘅嘢，但係今次可能會專登唱啲幾特別嘅，再俾蕭老闆去揀。咁可能有啲 over 咗嘅，佢就會話：喂，呢啲就唔使啦。因為我記得呢首歌最尾有一個係都比較長嘅一個音，然後我嘗試去再長完之後再轉音，之後蕭老闆就話：哦，其實成首歌都好地地嘅。但系你而家突然間你搞啲咁嘢咧，咁啊搞唔掂噶啦！你不如試下一首先啦，咁就唔好住唱翻之前個版本。咁樣我哋去咁樣互動去玩住去錄咯。 咁去到呢一個嘅 MV 啦，今次亦都有一位好靚嘅女主角啦。 係啊，阿 Rain 何天林。 今次 MV 有冇都將嗰啲故仔俾可能導演啊團隊咁樣等佢哋去消化再化成故仔咁？ 其實都有啊，即係大概都係講翻即係點樣去由熱戀啦，甚至可能我喺個 MV 入邊咧會有一啲燒相嘅。一啲場面咧，最好笑就係燒嗰張相，我哋當日先至一齊去拍嗰啲寶麗來嗰啲即應即有啦。然後我哋係專登揀咗張，哇！呢張咁鬼 sweet 嘅，燒咗佢，一齊燒咗佢。 即系要摧毁咗佢噶嘛， 劲好玩 的。影嗰啲寶麗來嗰啲 sweet 嘅場口係難去。演繹啲啊，定係去到之後，即係嗰個好悲傷嘅情感嚟嘅時候，係難演繹啲咧。 反而最難演繹，我覺得係沖涼嗰下，因為我事前真係要去咗我個 friend 間專房嗰度，跟住將佢本身有個六十日，因為佢係有一個六十日嘅 challenge 咧，係放人哋做完曬之後咧，就可以即係可以去沙灘嘅時候咧，就覺得冇曬啲肥豬肉咧，咁、我就最尾我淨係得三十日時間 就搞掂咗， 我仲要三十日裏面就完成曬佢成個 schedule。 所以大家聽謝高俊呢首新嘅排行作品《一對受害人》，除咗留意一下佢喺即唱方面今次唱《慘年歌》落嘅苦功之外，都可以睇個 MV， 佢對於肌肉上面落嘅苦功。 係啊，試下操到佢咁 fit 啦，大家試下用六十日操到佢咁 fit 啦。 我都想啊，咁啊，多謝你， 多謝 ，thank you。 我被 分，你如算账，我要夸张，要斗牺牲，一起挑人，怎可将相爱当没发生，怎可将脸上未曾被吻，无奈爱情难地憎恨，两个竟如此的合衬，一对受害人。 听过谢高俊嘅派台作品《一对受害人》啊，六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将会出现 Jenny 同我哋介绍佢新歌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部分透过书面申请消费券的市民今日未能够按时领取。民建联一批立法会议员下午和财政司司长办公室会面之后，引述当局表示，会将补交资料的限期延长多两个星期。民建联议员柯创胜表示，同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学龄同团队会面，对方同意延长补交资料的限期，亦都会考虑调动人手同开放更多时段跟进求助个案。另一名民建联议员张国军补充，补交资料的市民可以重新填写申请表，交表时消费券秘书处会派员核对。他赞扬财政司司长办公室积极回应问题，希望新安排有助市民领取消费券。据了解，警方根据香港国安法向高等法院取得提交物料令，要求612人道支援基金和真普选联盟等相关人士在指定限期之内提供资料。消息说，警方要求提供的资料包括有关组织在运作和资金往来等，当中包括众筹的详情、捐款人和受助人资料、捐款用途等。612人道支援基金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暂时无回应。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正是访问中国，将会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在天津会谈，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同时在气候变化等广泛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双方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保持对话沟通，开展互利合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Peter，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排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经启德隧道排到去启福道油站。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而家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系排到近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呢一边龙尾排到翠屏南村。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定富街，清水湾道去龙翔道车龙就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渔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车龙排到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近龙门居。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邓慧思。当年我主持盲碟传真，最快要将第一首的新歌带给听众，见到当年自己揀的歌成为今日的经典，哇，那种满足感真的难以形容啊。今时今日在二台介绍新歌这个重任，就要交给骚动音乐的波盛和奔神。 多谢 Vincent 师姐，我们一定会出尽全力 播多些好歌，做好骚动音乐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硬地滚球代表梁玉荣勇不可挡，混合 BC 四级个人赛勇夺铜牌，为港队取得本届第二面嘅奖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真的可以不需要。 今日呢位嘉宾，好多朋友都成日读错佢个名嘅， 所以今日用佢个名嘅正音写翻呢句正确正面嘅句子送俾佢，听住咯。 居安思李恒毅， 喂，你读嘅时候都麻烦读翻正少少好啊。 苏红音乐嘅嘉宾有好耐冇见嘅 Jenny 李恒毅啊，你好啊， 我都成日有懒音读错毅啊毅啊咁样，其实系毅啊嘛， 毅啊嘛，嗰个毅嗰个音，咁所以我哋就创作呢个句子就用咗啱啱嗰句啦，你可以见到， 耶， 居安思， 好中意啊，我中意啊， 本身因为居安思危嘅呢个意思，我觉得都系一个。叫中性或者偏向是好的，就是因为一个人是他会不断要求自己有进步，即是我身处于安全的时候，我就会想想、哦、我要 prepare for 任何的挑战的。那我也觉得咦，在我们认识的 Jenny 都似是会不断即是寻找进步的一个人来的。 是啊，我很喜欢这句 这个成语的，经常都会想起，即是在很舒适的 时间就要儲多啲錢啦， 係啊， 阿朱好中意储好多钱喎、 啊，储多啲钱啦，跟住要准备好个心情，万一即系有咩系啊变化，有咩危机嘅时候咁、都 OK 可以 应对到， 系啊应对到咯。 呢一样嘢你以前细个嘅时候系咪就已经咁？ 系啊，因为爸爸妈妈系由细到大都系会灌输呢种观念俾我哋咯。 咁、平时阿 Jean 你咪好节俭啦，你咪好少买嘢啦。 我好少买好贵嘅嘢，系啊，即系有时都会有购物欲嘅，但就买啲好平嘅嘢。 但系你嘅购物欲通常喺边方面先？ 就算系衫都系为做嘢嘅，工作嘅，或者系啲首饰啊。或者是而家已經進化到去屋企嘅嗰啲日常 家品， 家品 係啊，家品啊，係啊。 但係呢一種由細到大嘅，即係居安思危呢一種嘅，即係屋企灌輸俾你，會唔會有時都會覺得都攰，不如我歇下咁，歇下都好啊咁。 老實講係會有嘅，都會想歇嘅，有歇嘅時候嘅都會嘅。但係我成日都會鼓勵自己嘅，即係會同自己打氣，即係好攰好攰嘅時候就會嘗試往好嘅方面去諗啦，即係有機會工作梗係要爭取多啲機會啦，咁要努力俾心機，咁之後就會可以早啲退休啦，係啦，即係會有好多呢啲打氣嘅説話咯，同自己 係能夠早退休應該係一個好好嘅動力， 呢個係我的動力啊， 儲咁多錢就係為咗早退休㗎， 冇錯。 但呢一種去即係改變自己，不斷去令到自己進步嗰樣嘢，喺特別音樂上面有冇話喺 Jenny 身上？我有陣時音樂做到一段時間嘅時候，要尋求一啲新嘅方向或者新嘅嘗試嘅時候，你通常會唔會有一啲嘅方法俾自己去做一啲 input？ 成日都有好多嘅諗法想做，但係即係有時因為好多唔同嘅因素會實行唔到啦。 有冇話有一啲嘅音樂嘅風格又好點啦？而家可能未有機會試，但其實你心底裏面其實我想試好耐嘅， 好想做 new soul 咯。 哦， 因為我好中意嘅，我平時減壓我係會聽 R&B 啊、New Soul 啊呢啲咁嘅風格嘅。咁本身今年嘅 plan 就係做一隻咁嘅比較即系 R&B 啲，或者係 chill 啲，或者一啲節奏感比較重啲嘅、比較西化啲嘅音樂類型啦。咁其實都喺年頭嘅時候都執行咗一半嘅，跟住就因為有啲事情，跟住就成個 project 就要耗一。好先，跟住系啦 ，hold 住咗先，咁就跟住就有新歌嚟出现啦。 哦，咁所以嗰个就 hold 住咗，但系即系已经进行咗一啲咁样嘅意思噶啦，已经 系啊系啊， 嗰系一只专辑嚟定 系啊，本身系一只专辑咯，系啊，咁我就系想做一啲好唔同嘅嘢嘅，系啊，本身今年嘅 plan 就系咁样咯。咁但係所以我就話有時唔好得話去特定去 plan 想點樣啦，即係盡量去做，咁但係都會有唔同嘅因素令到件事做到或者做唔到咁樣。 同埋好犀利啊！即係阿 Jean 亦都啱啱引證咗佢真係一個好居安思危嘅人，因為佢話啱啱嗰個 project 本身可能要 hold 一 hold 嘅時候，佢話咁快已經有另一樣嘢有再推出俾大家，即刻轉到個 plan 喎。 係啊係啊，其實係我講好似好輕騎咁樣，當然係當下知道要由頭嚟過成個 project， 要抹走佢再嚟過重新去做，其實係都驚嘅。咁但係居安思危啦，係啦，咁都要面對呀，都要向前望，咁咪唯有係即係用最短嘅時間去調整嘅心態，同埋重新去諗個新嘅一條橋咁。 一個調節之後，有而家呢一首派台作品啦，就係、日出時讓街燈安睡。一開始咧，我同阿斌咧就會估下呢首歌，係聽完之後嘅嘢，係啦，咁啊再俾你揭曉啦。 好啊， 我估先。 好啊， 我估呢個好大膽嘅嘛，我覺得係。 定係大包圍啫？你 唔大包圍，我同你講，呢個真係好大膽嘅一個估，就係我覺得今次日出時讓街燈安睡係阿 Jean 入行以嚟錄得最快嘅一首歌。 哇，好大膽！ 因為我覺得，因為有阿歌神學友嘅加持咧。我真係諗唔到個原因係錄得唔快，一定係我覺得係錄得好快嘅。咁一陣睇下 Jean 開估，我估得啱唔啱啦？ 係啦，咁我想估嘅就係、因為呢一隻歌我聽完之後，我覺得如果呢一首歌係一個獨唱嘅版本咧，就會係一個幾有一種孤獨感，同埋有一種心酸嘅感覺啦，即係一種好攰啦。但係而家安排咗係一個兩個人唱嘅版本，我覺得佢提供咗個另一個 energy， 就因為我呢個世界。 有另一個人同自己一樣都係好努力， 嗯嗯、 而兩把聲擺埋一齊就會將一件負面嘅事好似負負得正咁啊！我、 嗯、 呢、哦這個世界唔係淨係自己我一個人，係、 嗯、 俾到力量聽嘅。咁所以呢一首歌最終可能同團隊啊或者監製等等覺得，嗯呢一首歌不如揾一個人同阿 Jenny 合唱啦，就係啱啱我所諗嘅個原因啦、嗯。我覺得係、嗯、交俾你揭曉啦。 我好紧张，我突然间喺心虚，觉得自己会错添。 系啦， 其实你哋两个都错唔晒，亦都啱唔晒嘅。 多啲， 系啦，都有啱嘅，都有啱嘅，系啦，系啦。咁首先讲斌仔先啦。咁快嘅呢首歌都录得快，但系咪最快？我又唔系好记得系咪最快，但系真系快嘅。因为我同学友哥一齐录嘅时候，其实我哋一阵系录咗三个 take 啫嘛。 三個 tick 搞掂啦， 係啊，我哋三唔係三個 tick， 即係我哋三個 tick 合唱部分就搞掂，咁、 啊、 但係都會有前後，我哋自己再去錄自己部分嘅、 嗯， 即係有補錄啊，自己再調整咁樣，但係一齊唱合唱嘅部分就三個 tick 就係大家聽到嘅最尾個版本啦。咁其實係好快嘅。 哦，咁、嗯、其實三個 tick 之前同即係張學友之間係咪大家都會有個時間可以坐低，大家去或者甚至 其實我哋冇 hear 過㗎，即係我哋係純粹喺嗰、那個出邊嗰度討論首歌應該點樣去執行咯，點、 嗯、 樣去你唱邊度，我唱邊度咁樣啊，跟住嗰個嗰、那個角色又係啲乜嘢？咁就去咗你嘅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頭先嗰個你估嗰樣嘢啦。你講一樣嘢好啱咧，就係、是、當一個人唱嘅時候咧，其實係好孤獨同埋好唏噓嘅嗰個感覺，好似哎呀自己努力咗好多年，好辛苦咁樣。咁就係、是、我哋去錄音嗰日咧，咁同學友哥一齊去討論啦。咁我就話其實我自己都好想佢係 verse two 先入嚟嘅，因為我覺得個力會大啲。咁佢自己咧不約而同咧，佢自己都係咁諗。而家嘅感覺咧就係、是、我唱 first 即係頭半段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年輕人喺度打拼，好努力。覺得好攰，想放棄啦。咁究竟係放棄定係堅持呢？咁一個智者就係 verse two 入嚟啦，小朋友或者係年輕人，我行快你30年， 嗯、 你呢個感受我都經歷過。 嗯、 如果你堅持落去咧，你就會見到呢個風景啦。但係如果你想放棄揀另一條路咧，都唔緊要嘅。最緊要咧，你無悔。咁至於點解我話啱唔曬咧，係因為咧係有少少調轉嘅個次序，成件事係點樣發生咧？本身我就當自己 solo version 去唱咁啊，準備啦。咁原來喺背後咧 ，Eric 同我嘅老闆 Duncan 咧，就喺我唔知道嘅情況底下，就去問咗張學友可唔可以一齊合唱嘅。咁點解又會揾佢咧？就係、是、Eric 嘅太太葉佩文 Grace 啦。咁佢有一日就發夢。 嗯 梦到我同张学友合唱， 哇！ 合唱呢首歌，因为你知 Eric 喺屋企做歌噶嘛，咁系啦。咁除咗佢听我啲歌最多，就系 Grace 听得最多啊嘛。其实成日都听，成日都听。咁佢就唔知点解会梦到咯。咁就佢起身，佢就同 Eric 讲 ，Eric 就话嘥气啦，点样可能啫？但系后屘佢又谂，又唔系冇可能嘅，不如又问下啦咁样。跟住阿 Duncan 就去问啦。问完之后咧，又咁啱。學友哥又好鍾意份詞，好有感覺，佢覺得好似講出佢嘅心聲咁啊，跟住佢就本身想自己唱嘅首歌， 係， 咁我即刻即係點啦？係即係咁啊，咁點算咧？咁啊，即係 Eric 同 Duncan 就話唔係，咁呢首歌本身寫俾 Jean 嘅，咁不如一齊唱啦咁樣。咁又話都好喎、啊，咁樣就試下啦。咁嗰日第一日同佢一齊錄音就係、是。佢就係嚟試下嘅，即係睇下啱唔啱數啊，合啊適唔適合啊咁樣嘅。咁啊，真係又成件事又好，又即係好順利咯，即係好似 meant to be 咁樣，即係有直情有一種咁嘅感覺啊。 呢一首歌當初設計嘅時候就話係為你而設嘅一首即係 solo 嘅作品啦。咁、有冇話呢一個嘅主題嗰陣時定立嘅時候係、有冇一啲嘅事情觸發到我寫呢一首咁嘅歌出嚟咧？咁啊， 咁啊。我好開頭同 Eric 去商討嘅時候，我就同佢講：你當呢首歌係我最後一首歌去做啊！ 咁黑 call 啊， 好黑 call 噶，我哋去到 佢有冇嚇一嚇啊？ 有啊，有啊， 唔係啊嘛， 係啊，即係佢嚇唔係啊嘛，唔係，因為我直情講到話可能最後一首歌噶啦，可能最後一隻碟噶啦，之後唔撈噶啦咁樣， 退休啦可以， 退休啦， 通常咧呢啲情況就估。 阿娟你結婚生仔啦， 你賺夠啦喎， 你賺夠啦咁樣， 好似頭先儲夠錢啦咁樣。係咯，點解當初 各位觀眾係未嘅，未儲夠錢嘅，未可以退休嘅。 但係嗰時點解又會同 Eric Kwok 講呢一個 好大嘅？嘅部分係因為疫情啦，咁我都被逼同屋企人分開咗年幾兩年時間冇見到佢哋，咁啊就會多咗好多時間去反思。其實同大家都一樣啦，好多時間喺屋企，跟住你就開始諗啊，我喺度做咩咧？咁又係咪要繼續咧？咁樣即係我而家追求緊嘅夢想係用同屋企人嘅時間去交，即係換翻嚟嘅，就會開始諗我點樣可以追翻啲時間咯。好自然啊，我觉得好自然就会諗啊，係咪应该返去呢定係點樣囉。即係所以就有萌生咗呢个念头，就係、是、啊，你当我最后一首歌㗎啦，我随时可能走㗎啦，就咁样。 明白。但阿娟会唔会都有即係同公司可能曾经傾过提出过，就係、是、啊，可能疫情过后、可唔可以放返一年假去俾自己同屋企人相处下相聚下，返去家乡嗰度，即係叫做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翻嚟去同乐迷见面，定系点样咧？ 我有提过，即系，但系因为都未唔知系几时啊，系啊，但系心里面系有呢个计划嘅。如果有可以嘅话，就可能真系有个 break 咁样，系啊，即系好似首歌讲啫嘛，即系有时系坚决，你要好坚持嘅时候咪坚持啦。咁有时你都可以容许自己有脆弱嘅时候，或者系唞一唞。你再翻嚟會更加強大、更加好、更加美好、更加開心咁樣。 我聽完阿Jean要儲好多錢，就可以俾自己放一個好開心嘅假期。 離開呢個儲錢嘅。 大家今日最記得阿Jean好中意儲錢嘅。 係啦， 但係聽完你咁樣講，我又更加明白點解呢一份詞裏邊會見到好多Jean之前作品嘅一啲蹤跡喺裏邊。 冇錯，好叻啊！你有四首歌喺裏面。係。呢幾首歌其實就係我跟住 Eric。同埋林若玲合作过嘅歌，其实咁所以因为我谂系因为我好开头咪同 Eric 讲话，诶、哎、当最后一首歌做啦，咁所以就将我哋三个合作过嘅歌嘅一啲踪迹摆喺呢首歌里面咯，系、 哦、 啊，咁所以咧我录音嘅时候，其实我都好感触噶，即系我会幻想如果有一日我要封麦嘅话， 系 告别演唱会唱呢首歌，即系我系直情个画面出晒嚟咯，跟住、 啊、 就自己啊。但係好似我唔捨得咁咯， 唔好啊， 即 係 嗰一種掙扎咯。 係啊，唔好啊，唔好啊。At least 我唔好亂諗呢啲。係啦，係啦，係啦。但係老老實實喺阿學友哥隔離去演唱呢首作品咁啊，嗰下你有冇好緊張？ 超緊張，唔單止我緊張，Eric 都好緊張。因為嗰個情況咧，我形容下咧，就係本身呢首歌我哋試咗好多個 key 嘅，因為我個 range 好大。係 啊。 咁有啲位你會好高，有啲位你會好低，咁你就要試唔同嘅 key。有啲 key 咧就係可能個 verse 好高，跟住 chorus 好低。有啲 key 就係即係前面好低，後面好高。咁我哋有好多個 key。咁而家係 G key 嘅，但係男仔唱咧，學友哥就話佢 C key 係最正嘅。咁究竟又點咧？究竟係 C G 跟住轉去 G 啊，跟住或者係 C 轉去 G 啊，定係點樣？咁我哋就喺錄音室個頭，我諗一個鐘都係喺度傾個 key 轉嚟轉去轉嚟轉去啊，跟住你又唱邊，你又唱邊度，我又唱邊度，即係突然間可能學友哥就話、欸：不如試下呢個 key 啊！咁我邊度變呢個 key 出嚟咧？又即係跟住 Eric 就好緊張啦，又跟住即係學友哥又好有效率咁樣，即係做嘢好快嘅，即刻。要就即刻要做到咁樣噶嘛，咁所以就大家就OK 好，俾少少時間我，跟住我即場轉 key 啦，跟住所以係大家都有少少緊張嘅嗰一下， 係 咁去到最尾啦，就討論咗一番討論之後就，不如我哋又試下 G key 啊，成首歌然女仔嘅 key， 咁我就唱先，跟住你就verse two 入嚟，咁嗰個時候都仲係開頭諗住係低拔。八度去唱嘅，跟住就唔知讲一讲下，不如我试下高八度， 又 唱到喎， 又 唱到喎，咁就觉得又好好听，即系变成更加有层次同埋好特别咯，变成去同佢倾呢首歌嘅时候，其实佢都会讲话，其实去到佢嗰个阶段，佢都会谂究竟坚持定系放弃咯。咁顿时就会觉得其实人真系去到唔同，无论我哋眼见佢系几成功几。 幾神的一個階段、啊、原來他都會想放棄的、啊、 但是放在學友哥身上我不知道他放棄什麼 所以他唱一隻堅持的意義就是這樣 啱啦，係啦， 因為我即係突然間覺得自己好渺小啊，即係我聽完佢唱咧，就覺得因為佢始終係行前我三十年啊，大概啦，我唔知 exactly 幾多年，但係好長嘅一段時間經歷過好多，比我多好多好多嘅嘢，所以佢唱出嚟嗰種感覺咧，嗰個深度、闊度同埋高度咧，係大好多，佢成個境界係另外一個境界咯。嗰個時候你聽嘅時候就會覺得，哇！我要真係再努力，我要再好好去生活，好好去鑽研自己嘅歌藝，好好去 experience 多啲唔同嘅事情，同好多唔同嘅情感，我先有機會可以唱到佢嗰種味道啊，嗰種歷練啊，聽到好多嘅歷練喺裡面咯。咁、 嗯、 所以呢個就係、是、今次嘅合作令到我好似燃燒我嘅 passion 啊，再即係可能令到我、嗯、喂加油啊，要真係行多幾年你先有機會可以唱到咁喎、啊，咁你要再繼續咯。 明白，但係唔緊要嘅，我深信因為你唔係孤單嘅，絕大部分嘅歌手企喺學友哥隔離咧，99.9% 都會覺得 好渺小 嘅， 正常嘅呢個係，但係呢個好事啊，因為居安思危又有一進步啦。 係啊， 同埋你有嗰個 new show 嗰只。 都未出， 系啦，已經又有一個動力啊，繼續玩啦，咁樣， 所以有排忙嘅係。 所以頭先大家聽到話咩最後一隻嗰個係嗰個諗法嚟嘅，嗰、那個情緒嚟嘅，唔係真嘅。 記者朋友唔好緊張，因聽日咧個報紙頭條啊，Jenny 最後一首歌問好咁最興噶啦，咁大家唔好緊張，唔係嘅。 係啦，咁所以今日都係 Jenny 上嚟同我哋介紹呢一首同張學友一齊合作嘅《日出時陽介燈安睡》。今日多謝你，謝謝。 Thank you。 Sing 最心意，一生留有亦留也意，只要能坚决是坚决，在脆弱时脆弱。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七点前听过有 Jean 呢嘅新派台作品 ，featuring 嘅有张学友。日出时，阳街灯安睡。听暗点，苏动音乐再见，拜拜。